春那气息浓到不得了，愿种富贵花，争美艳斗叫，亲戚和良友通通肩并肩，团圆饭是说童年经典。红云起世飘，一想就变真了，时来运都预告，天天也都发表，怨气早已消，股市冲冲冲，分账也会发到笑得停不了。情人新人生，听朝就结婚了，能长伴到白发，身心状体拍肩，幸运已来到，不必等眼眉跳，唔使接都会开朗的狂笑。 能相伴。